就不买还得涨。 买房买房买房，做梦都在买房。我不能偷，我不能抢，只能等房价降。 等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。我不能偷，我不能抢，只能等房价降。我不能偷，我不能抢，只能等房价降。 哥呀，买一套呗！哥呀，老便宜了，才五万一平。哥呀，快点啊，恒温恒氧恒湿的，老好了。哥呀，这房老好了，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来一套呗。 买房。 买房买房买房，大家都在买房，有钱没钱都在买房，说不买还得涨。 买房买房买房，做梦都在买房，买彩票又不中奖，我只能把歌唱。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。买彩票又不中奖，我只能把歌唱。买彩票不中奖，我只能把歌唱。 老妹儿，看房吗？ 看就看呗，看着玩呗，反正也买不起。咋的哥，要送我一套啊？ 买房买房买房，大家都在买房，有钱没钱都在买房，说不买还得涨。买房买房买房，做梦都在买房。我不能偷，我不能抢，只能等房价降。买彩票也不中奖，我只能把歌唱。 买房， 要要买房，要要买房啊，要要买房，要要买房，要要买房，要要买房，要要买房。